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 Y 博士。 我们的那个快速街头英雄旅程又跟大家见面了。由于我们上一集啊跟这一集的录制时间差了快要20天呢， 偷懒很多天， 偷懒很多天，但是还是尽量能够准时的发行。那由于明天10月1号就要把档案上传上去了，我们现在才录，也就是说我们才刚过完中秋节，小时候就顺便跟大家说中秋节快乐好了。虽然也放了台风假，也放假放得很爽。你放假放得开心吗？ 放假都待在家里，也没干嘛，但是我喜欢这样， 就不用上班，就是很快乐的一件事。 不瞒你说，他不是多放一天台风假吗？ 对， 然后我前天晚上就把手机关机了。然后昨天呢，果不其然，公司有人打电话，想要叫我去宜兰那边拍摄抢修或是什么东西的画面。 但是 因为我手机关机没有收到，所以他后来是找别的人去。对 啊，所以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还是你是有心？ 官方说法是无心，官方说法是无心。对， 总而言之，过去就过去了，反正就开心的放了4天的假。还是祝各位听众这个中秋节快乐， 中秋快乐。 对了，我再报告一件事情，我们在喜马拉雅上面的这个节目啊，有一个粉丝 真的假的？ 一个。我不知道他下一集还会听我们节目，但是我们非常感谢你，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 哪里啊？我怎么没看到啊？ 你是第一个。 学得越多，发觉懂得越少，这一位吗？ 对，你不要告诉我那是你的朋友。 不是，这是。 那我也不认识他，你也不认识他， 中国的朋友， 他是中国的朋友，我们向他敬礼。好，那大概就是这样 啊。 就希望他会继续喜欢我们的节目。 OK， 我报告一下，前阵子在中秋节之前呢，大概就是那时候好像威力才炒到了29亿嘛，对不对？ 没错，29亿，我们还花了。 那时候我和维刚两个人飙的话，应该超多钱吧？就是飙还不是29亿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一直在每一期的时候去下注。 我觉得有一点失心疯的在投注。 就是敢摆明就是想要中，但是呢最后的结果是不是很好嘛，对我们两个不是很好， 事与愿违。 对，然后 真的中奖的那个人呢， 他好像只花了100块还200块去买， 这就印证了我所说的，不是我们去买什么机会，而是我们买一张两张就好，给上帝一个机会。 对，给他机会让我们中， 就不需要太强求。就有时候你买了几百张，但是上帝不打算给你机会，那也是没有用。就只要买一张或两张。 应该正确的说法是，有时候买了10000张，但是上帝他不懂得把握机会的话，也是没有用的。我们大家都给了他机会，但是他把握，但他常常都是没有把握在我们身上。 另外一题就是他捐了3亿给台中市去做一些慈善之类的。也是算蛮大气的啦。但是如果我中30亿，要我捐3亿，我也愿意啊。我应该可以比他多捐1块钱。 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不会捐。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 30亿耶， 我可能会想用，因为我想捐的对象可能比较严格一点，那可能不是那些慈善团体他们会去服务的对象。对 ，OK， 对， 可以了解一下是哪些团体吗？是哪些受赠者会得到你的青睐呢？ 有可能是一些想要努力开创自己的事业但是没有钱的年轻人，也有可能 是算是提携后进的那种方式， 对，或者是很有资质但是学习资源不够多的小朋友。 嗯，这倒也是一条路啊。哎，但是现在好像暂时还没有看到什么慈善团体或者是社会福利机构有在针对这种有潜质有能力的人事物去做一些社会奉献。 他们应该通常都是直接打同一个族群，对，就是比如说小朋友的话，就是都是同一区，那个就是可能山上的小朋友啊，学习资源比较缺乏的小朋友。但是我来选的话，可能会专打说这些小朋友的其中一两位特别有资质。 嗯， 对对对， 了解。那我们这一集呢，其实要 focus 的主题呢，跟我们的近况报告当然没有关系。 嗯， 我们要讨论的是那个《虚拟偶像》这部电影。 嗯。 那这个虚拟偶像这部电影就是安德鲁尼克他的三部曲中的其中一部嘛， 对， 那我们前面两集也有介绍过他的相关的电影嘛，比如说那个千钧一发就是在讲一个身份真真假假的一个故事，还有一些基因的歧视啊，基因的霸凌啊，未来世界的一种状况。那另外一部电影就是楚门的世界，也是一个自己本身是真的但是周遭的环境是假的。那虚拟偶像这部电影就比较不一样了，它是主角是假的，但是却有世界上超过数万名的粉丝在爱戴的这个女主角。那我觉得这个蛮值得分享给听众的。 嗯，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会来讨论一下虚拟偶像这部电影。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 Y 博士。 我们刚才提到了《虚拟偶像》这部电影， 那你知道吗？虚拟偶像它不是一个，就是虚拟的偶像，就是电脑世界 的 偶像。 偶像 那你知道、 就是、应该理论上就是假的人嘛？ 这部电影是在二零零二年 对 左右的电影， 二零零二年 现在离现在十几年，但是以现在的科技来说，已经可以做到。很类似虚拟偶像这样子的概念，就是有一家公司，香港的公司，我记得、叫做数字王国。 哦，数字王国， 他呢曾经数码化，因为有中国的朋友，所以我们就 中国的朋友啊，数码化， 数码化一些实际生存在这个地球上的偶像，已经去世的偶像过，比如说邓丽君哦， 是不是那个邓丽君和周杰伦合唱一曲？ 邓丽君在1995年还是96年五月还是几月去世了？但是她怎么可能跟现在的周杰伦一起出现在演唱会里头呢？ 周杰伦在1995年的时候，搞不好还不会打篮球哎、 不然就还在打篮球。对， 还在打篮球。但是他却可以跟周杰伦高歌一曲合唱。在舞台上， 那是怎么办到的？你猜猜看。 我猜应该是用投影机吧， 就是用数码化嘛。 哦，数码化，数位化， 数字化。中国好像是用数字化， 数字化、哦。所以那个公司叫做数字王国。 对 ，digital 什么的。 就是，你有去看数字电影吗？我买了一个数字什么什么。 反正就是他会把邓丽君先模型3D。OK， 然后他的、一些声音呢，抓一些他的特征值 eigenvalue， 然后呢 ，eigenvalue 特征值， 就是从一些过去的歌声的数据里头来算，用电脑模拟的方式，就是让他， 所以他不只可以唱老歌，他还可以唱这个新的歌曲。 Of course， 现在都已经戏院多少年了，他想干嘛就可 以 干嘛。 所以这个2002年的。 《虚拟偶像》这部电影，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哎，可能是在描述一个未来，遥不可及的未来。但是2015年的现在，它已经是既定事实了。 没错，而且，哎，这我插一句话，你知道 是， 因为这跟电脑有点关系。这个，地球上第一个，被公认为是第一个城市设计师，你知道他是谁吗？ 比尔盖茨。 大错特错。 我想我太天真了。 他是1815年，西元1815年就已经出生的一个女性，叫做艾达·洛夫莱斯。哎，第一个城市设计师公认是女性哦。但他在，因为他从小就很聪明嘛。那他在曾经那个时候的电脑还不算电脑的，我们现在来看那可能还不算电脑。 我怎么觉得那个时候只有算盘呢？ 那就是一个反正就是一种机械结构，然后呢， 机械结构， 他那个时候就已经预见到他这个装置啊，跟他合作的这个教授的装置啊，将来就会变成可以，就是他的未来可以变成说可以拿来和声呢、啊，可以拿来作曲啊， 和声作曲 就是可以产生 唱歌的， 可以产生科学的音乐。 那这不就是邓丽君或者是像初音未来这种？ 对啊，你看他150年前左右就已经预言了未来会发生这种事， 所以以这种预言的准确度来看，他是非常有远见的。 对，他是对。 哎，但是哎，说到数字王国还有邓丽君，我有两个议题想要插进来。 好，欢迎。 第一个是数字王国，它是一个香港公司。 对啊，香港 公司。那以这个香港特效公司最有名的，不是谢霆锋的 PO 朝廷这个公司吗？ 现在2015，我记得 PO 朝廷在2013年左右，2012、2013年的时候，那时候谢霆锋自己亲自出现在一些演讲场合，然后甚至还在 YouTube 上面做一些介绍他公司的成就的 高谈论阔一般。 对对，那时候大家都觉得他好神啊。 哦，对，我那时候觉得他英文很好，然后讲话口齿清晰。 后来我发现他在每一个演讲不同场合的演讲讲的都是同一套英文 啊，同一套， 他讲稿是同一套。 所以说他的那个稿子拟的不错， 被 所以可以一直一而再再而三的使用。 你讲朋友朝廷干嘛？ 他好像前阵子表现的不是很好啊，因为我一直觉得这种虚拟偶像应该是要有 PO 朝廷来做，怎么会是数字王国来做呢？ PO 朝廷，你刚刚说他做的不好， 就是他前几天上礼拜就说要裁员啊，然后要缩减员额。 可是他在两年前他真的是很夯欸，而且还说什么他公司的员工跟 他都很爱他， 对，都很爱他，什么不会跑掉什么东西的， 显然那是一个遥远的梦。 还说他在北京开分公司， 好，北京好像是有分公司，他业务有一部分转到北京，但是香港呢好像现在有点神话破灭了，就有点裁员的现象。这个分享给你知道，不要太难过。你曾经的偶像，他其实也不过尔尔啊。 我其实这些都是一些行销手法。 然后再来是邓丽君，刚才提到这个邓丽君，你不觉得有点道德问题的？会有一些道德问题吗？ 你可以更深入的提问吗？ 没有。第一个事情是说，邓丽君她已经离开人世20年了。 对。 她为什么可以再次的出现在荧光幕前唱歌给大家听？ 因为有些人怀念呢、啊。 据我查到的资料是，当然第一个是大家都很怀念他嘛。第二个是说他的家人是有同意的，但是我比较concern的部分是他本人有同意吗？ 他本人没有同意，因为没办法同意，除非他遗愿 有 讲到。 除非他遗嘱上面写说，请在未来科技技术允许的情况之下，让我再为大家唱唱歌吧。如果他的遗属有这样写的话，或许就 OK。可是我觉得他没有啊，他就弃船离开啦。那就，我觉得这是有点道德疑问的了。 确实，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搞不好不想，我不想， 你可能就离开了嘛，就离开就离开了。 对， 大家缅怀我在心中就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一点道德的争议的。 哎、欸，我们题外话好像讲很多哎、欸。 哦，哎、欸，这是、 哦、我们 那我们就把虚拟偶像连到第三段再来分享好了。 好，我们等一下下一段就比较扣紧主题来聊聊虚拟偶像。 好。 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歪博士。 哎，我们刚才聊到了这个跟虚拟偶像稍微有点关系的数字王国，他所虚拟化的那个邓丽君嘛， 嗯、 然后还有哎完全无关的那个 PO 朝廷谢霆锋， 他的那个公司有稍微提一点，好像还有提到一点那个初音未来吧？ 初音未来，初音未来，你知道如何激怒初音未来的粉丝吗？ 嗯，不知道，你跟我讲。 因为初音未来是一个虚拟偶像嘛，虚拟的 数字偶像，数字偶像， 数字偶像，哎，对对对，因为我们现在有中国的粉丝， 我以后 它是一个数字， 我们以后这样子好了，你用台湾用语，我用中国用语， 好，两边的市场都要兼顾， 对， 好的， 对， 哎，李达，你应该是说我用台湾，你用中国， 对，因为我一直很想去中国发展，所以就让我用中国用语。 OK， 所以我重来一遍哈。我刚才提到说，这个初音未来是一个虚拟偶像，是一个数位化的产品， 数字偶像。OK， 数字偶像。那如果我们要激怒初音未来的忠实粉丝的话， 怎么做？ 只要说初音未来是软体， 是个软件， 哎，是个软件，哎。他的粉丝就会说，你是想怎样，想决斗吗？就会产生非常大的反弹，因为他们不认为初音未来是个软体、 嗯、 他们认为初音未来就是一个扎扎实实的 有生命的， 不是 有灵魂的， 生命有生命的，有自主意识的一个偶像。 嗯嗯， 欸，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一集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聊到虚拟偶像这部电影。 等一下，初音未来他唱的歌那些也是真正的人去做的吧？ 是人去做的，但是是电脑合成音啊。 嗯，那他还是可以因此而说他有一点人类的灵魂在。 嗯， 你懂我的意思。 然后而且他会跳舞嘛，他会有一些扮相嘛，他也可以开演唱会啊，他也可以拍电影。所以你要说他是一个真人，他是一个真人形象产生的一个真人。但是你要说他是有软件，哎，不，用你的用语哈、 哦， 用这个歪博士的家乡用语哈，他是个软件。 好。 它这个软体，哎，它也是个软体，它就是个软体啊。那2007年设计开发出来的软体啊，哎，希望初音未来的粉丝如果有听我们节目的话，哎，就稍微克制一下情绪哈、啊。 嗯， 对，所以初音未来 他已经关了，他们已经关掉了。 哦，对，他可能已经受不了关掉。反正初音未来是一个虚拟偶像。哎、嗯，那我们回到虚拟偶像这部电影。 好， 虚拟偶像这部电影是安德鲁尼克的三部曲的其中一部。那他所设定的就是一个因为中晚年江郎才尽的一个导演呢，他就就郁郁寡欢不得志嘛，就他接受到了他的好朋友一个朋友汉克的一个开发设计的一个软体，那软体可以模拟一个虚拟偶像，所以他就模拟了一个叫做席梦的偶像。那刚开始他就用席梦这个虚拟偶像去拍电影啊，然后后来越来越多人相信了，就越来越多人喜欢这个偶像，他还后来还办演唱会，跟邓丽君一样， 哎， 然后他就再度的尝到了走红的滋味。 嗯嗯，他也是利用那种投影技术去让他看起来好像是真的，不是在开演唱会。 对对对对，他就是用这种虚拟，就像基本上就是邓丽君啊，因为邓丽君是2015年的状况，哎，他在2002年的时候用电影的手法来表现出这样的剧情，哎，结果这个导演，因为我们的节目是英雄旅程嘛，他当然就是平凡世界是他本来平凡的导演生活，那邀请函就是他创造了这个席梦之后，他再度的窜红， 但他串红之后反而变得比以前还好不快乐。 你说因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子串红？ 因为这个导演他觉得说，哎，都是这个虚拟偶像的功劳，就大家其实喜欢他才间接的喜欢我，大家并不是直接喜欢我而喜欢他，就是那个主客之间有点矛盾。 嗯，他就是吃醋了。 有点吃醋。哎，结果他剧情的后半段他就这个导演就有点嘻笑了，他就在那个他导演的作品里面让这个女主角吃猪大便，跟猪一起、 嗯、 跟猪一起拍电影，然后把自己把那个他想要用各种方式去诋毁这个偶像。 But, 结果、 嗯、 大家观众们更喜欢这个虚拟偶像了。 为什么这样？ 哎，大家就觉得他非常的亲民啊，他居然可以为戏牺牲到这种程度，他居然可以为了艺术做出奉献，导致他全世界都是他的粉丝，非常的喜欢他。哎，这个导演他完完全全体认到，他只是这个虚拟偶像的一个傀儡吧。 所以他后来想要把虚拟偶像这个软体关掉嘛 ？Delete 掉 ，Delete 掉。但是他一 Delete 掉。结果大家反而在怀疑说，是不是这个导演呢把席梦杀了？然后呢，这个警察来调查他，然后他就慌了，因为他把软体杀掉了，那怎么办？但是席梦已经被他杀掉，那我是 delete 掉。那可是大家都怀疑、嗯，大家都还是认为说席梦是真人。 对对对， 他怎么解释都没有人理他，都不相信，嗯、警察也不相信。 哎，所以他后来呢？结局其实是非常好了，因为他的这个前妻还有他的这个小女儿有帮他做一个备份了这个虚拟偶像的程式，所以就拯救了他。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吊诡的事情，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不相信他呢？ 因为席梦看起来太真了。 但是席梦就是一个数位化的产品啊。 但是他看起来太真了，而且他一开始并没有跟人家说他是数位化的产品，所以大家以为他真的就是真的。你懂我的意思 吗？我觉得这个导演非常，就是在2002年，距今也十几年、嗯，他其实非常的有前卫性的创造了这个剧情的架构，就是我们到底相信的是什么？我们去听那个数字王国复制的那个邓丽君的演唱会的时候，我们是在缅怀邓丽君吗？还是我们相信邓丽君此时此刻真的在唱歌给我们听？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像听说你上一集你有提到那个幻想自己中乐透的那个状况。 哦哦哦哦，对对对对。 你还记得吗？ 我完全记得。 你基本上你就是开发了一个虚拟乐透中奖的那个意念嘛。 对对对。我把它安装在我的脑袋里，然后并且执行它，发现说那一段时间我还真的好像还蛮快乐的。 很像假装自己中，那基本上因为你只骗你自己， 对，没有道德的问题，对， 没有道德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个虚拟偶像里面主角他所发人深省的一句话，他个人认为骗十万人比骗一个人容易，这、就是他到了这个剧情后半段的时候，他一直觉得说我本来是想要骗大家没错，但是我后来不想骗大家，但大家却信得像什么一样，把它当成一个信仰在崇拜。所以我个人觉得你不应该只骗你自己一个人，你应该要骗你身边所有人。 你的意思是说，我下次要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不但要只骗我自己，我还要让别人以为我真的中了。 没错， 我第二天真的就去第辞呈，真的就订机票。 第二天你办离职，然后很低调的去买机票啊，规划旅游行程啊， 然后还在 FB 上面 po 一些炫耀文。 对 对，然后我决定捐出2亿元给什么什么单位，给什么样的人。当你只要骗超过10万人的时候，基本上你就欺骗了全世界。 因为骗十万人比骗一个人容易。 就因为你骗你自己，你会醒啊！你骗10万个人，10万个人都会相信你真的中了30。 就算你醒了，其他人都还没醒。 对，你就算说我没中，你一定有中，你在骗我们。 牵他来，之后 牵他来。对，所以这就是虚拟偶像他所演进的一个剧情吊诡的地方，就是骗十万人比骗一个人容易。我觉得这个蛮值得听众朋友们去好好想一想。 或许下一期的威力彩大家可以试试这个方式，或许你只要骗到身边几个人，你就真的能够那么富有。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歪博士。 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数字王国邓丽君嘛，虚拟偶像，还有初音未来等等。那这个所谓的这个虚拟的偶像，虚拟的软体产生的一个偶像，让我还想到了另外一部电影，叫做《云端情人》。你有看过《云端情人》吗？ 我看过几分钟。你先说你推不推荐？ 我非常推荐， 因为它前面步调好像有点慢，是不是？导致我有点快睡着。 他的那个步调是从头到尾都很慢，而且我也必须承认，前十分钟到前十五分钟，我也非常想要把它关掉。但是后面的那个剧情，它其实非常的引人入胜，因为那个男主角他爱上了那个作业系统，就是那个作业系统是手机 那个软件，那个软件， 软件、 okay. 对，那个软件。他爱上了那个软件，因为那个软件会发出女生的声音，会跟他讲话，会对他嘘寒问暖，会关心他，照顾他，体贴他。甚至那个软件还帮他找了一个肉体哦，他帮他在网络上找了一个肉体，想要满足他在这个肉体上面的一些需求。不过男主角断然的拒绝了，因为他爱的是那个软件。我个人觉得这个剧情设计上面是非常的特别，所以这个云端情人呢，我觉得是非常推荐给大家看的一个电影，因为它步调虽然步调非常非常慢，但是还蛮浪漫的，因为他在爱上这个软件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他把他自己投射在那个软件里面，因为他跟他对话嘛，他那软件基本上就是有一些设定，就是会投其所好。那就像我们在谈恋爱啊，我们到底爱的是自己的女朋友男朋友呢，还是那个他回应我们的方式我们很喜欢，所以我们爱他。我觉得这个蛮值得大家好好想一想。 还是你有类似的经验可以分享？ 没有，你刚刚讲这些的时候让我想到说现在是好像应该还没有这种软件，人工智慧的软件，但是你知道最近鸿海啊，还有软体银行啊，还有阿里巴巴，他们不是有一起合作做了一个机器人吗？你知道这件事吗？ 我知道。 什么 paper 是不是还是什么？不知道怎么念。在日本卖的超好哎。 那是因为它具有互动功能。 它每次都在十分钟之内全部抢购完毕。 销售量是吧？那是最大的主因，是因为它能够提供人类情感的寄托吗？ 它会发现说，主人今天在难过，所以它就会移动过去安慰你。我有去看那个他的广告影片，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那我们上一集那个 Ruby 呢？ 罗比，你说罗比吗？ 罗比呢？ 罗比不会发现你难过，罗比就是一句话，一个指令给他，一个 one in one out 的装置而已。 但是你会发现他沮丧。 他是装的，所以我并不会觉得他沮丧，他不会发现我沮丧。 但是你会发现他没力了，因为他没电。 对对对。 所以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回到那个云端情人，我觉得云端情人的结局也是这样淡淡的忧伤的，这样主角最后跟这个他的这个软件有一些这个情感的纠葛，我觉得蛮有趣的啦。他在那个电影的那个评价上面算是蛮不错蛮高的，但是看之前要先睡饱一点。 那好，那我就稍微提一下。你知道我们今天讨论这些什么虚拟偶像啊，你刚刚提到的这个软件，这个什么情人， 云端情人 这些东西啊，其实啊，将来都是有些是已经成真的嘛，那有些是 邓丽君嘛， 对吧？那有些是将来可能会成真的， 但是这些都跟我们第二集所讨论的骇客任务可以扯上 一些关系。第二集我们聊的是、第二集我们聊的骇客任务是一个人类对抗机器的一个过程， 是可以扯上关系的、 可是我们今天聊的都很 happy 啊，初音未来它不是软件哦，它不是软体哦，不然你会被粉丝骂哦。 这些东西都是带给人们娱乐性嘛，快乐嘛， 对、 对不对？ 非常开心快乐的一些，算是一个辅助的娱乐偶像，娱乐偶像啊，不要有诋毁的意思。 骇客任务里头的软件是会杀人的、这 对啊， 两个怎样都感觉它没有关系，对不对？其实是有关系的。 怎么说呢？ 骇客任务的概念啊，它一开始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它的前传，是一个动画片。 没有 它前传也是一开始就人类发明的机器人，是为了要服务人类的生活，带给人类快乐、娱乐性这些东西，有点像是电影 AI 人工智慧的那个概念。 那个史蒂芬史皮伯， 对对对， 的 AI 人工智慧。 But 有一天有一个机器人，他突然杀了人了，然后。 这好像机械公敌的剧情。 对，机械公敌，我觉得不知道是谁抄谁，但是真的超级像，连里头的机器人都长得很像。然后就，反正就是，连结局都很像哦，都很像机械公敌哦。就是那个骇客任务前传的概念，就是后来人们就开始要销毁这个型号的机器人，然后甚至就是把一些机器人呢，赶到好像是这个地球的某一区。然后那他们就自己建立一个王国， 机器人王国。 但是人类就跟他们就是没有互动，人类过人类的生活，机器人过机器人的生活。可是人类还是会害怕机器人，因为他们的科技似乎比人类 有在超越人类的现象。 对，所以人类就开始攻击他们，害怕他们就攻击他们，他们就反击。 这个好像是那个猎杀代理人 是吗？ 不是， 我说过 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是哪一集就说过，好莱坞的电影都抄来抄去的 啊。 对，然后反击之后呢？一开始机器还输，后来机器发明了那个章鱼有没有？骇客任务里头那个章鱼， 对对对，骇客任务里面有个章鱼装置， 就开始赢了，最后就把人类捕捉起来，做成骇客任务世界里头那个母体的世界里头。 所以以这个历史的流程来看，就是首先有一个安德鲁尼克的虚拟偶像， 对， 他是要唱歌给大家听的。接下来呢，就好像类似初音未来这样子。有人就开始捍卫这个软件的权益。如果你说初音未来不过是个软件，那他们就会生气。最后初音未来大量的复制，然后像娱乐大家，然后还可以跟人类谈恋爱，就像云端情人一样。 没错没错。 随后开始战斗，就像魔鬼终结者，还有骇客任务前传等等的，然后有机械公敌这样的剧情。机器人开始反抗，自成一国，最后就会进入到猎杀代理人啦、等等这些电影，机器人电影，然后最终就会变成骇客任务，人机对抗， 对，人机对，人类被他来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头。 哇，所以说好莱坞的电影不过就是这样嘛。 几乎因为骇客任务它的架构非常大，所以说所有的跟这个虚拟有关的电影都全部都是它的子集合。 子集合，对，因为比如像骇客任务里面有技师啦、然后有这个造物者啦等等的，或者是有一个 key man 专门开锁的人，这都是软件嘛。 Yes， 它是有功能性的。如果你说它是一个虚拟人或是电脑人，也是说得通的。那假设我们把席梦那个虚拟偶像放在骇客任务里面的话，它就是骇客任务里面一个专门娱乐大家的一个唱歌的歌手。所以它算是骇客任务里面的一个子集合。 对， 我觉得我们今天聊的东西呢，已经能够让听众好好回去想一想这些电影之间的关联性，也算是蛮有趣的。 我觉得 大家就再好好想一想吧。 我们这个节目最后还蛮有深度的。 我觉得今天的收尾是非常的高干。希望能够提供给我们的新伙伴，那个中国的新伙伴一些新的体验。 也希望中国的新伙伴能够帮我们推荐一下这个节目， 大力的推荐一下。好，那我们今天就做到这边啦，谢谢大家， 谢谢。